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山水画一般的韵味，茶一般的清香，感受中国音乐的魅力。有线古典音乐广播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13点播出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。 请欣赏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演唱的童谣，曲目有小草、阿拉尔河、摇篮曲、母亲、快乐的牧羊人、天上的风、俄呼兰德呼兰、乌拉勒吉、故乡、都仁扎那、梦中的额吉、吆喝尔。担任伴奏的是于龙指挥的中国爱乐乐团。

Yeah.

楼台倒影入池塘，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